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在2018年1月23号，国家速滑馆打下了第一颗桩。经历了整整3年的时间，国家速滑馆的建设者把一个图纸上的冰丝带变成了现实中的速滑馆。在整个建设过程当中，国家速滑馆本着绿色办奥的理念，在各方科技的支持下，冬奥组委领导最后下决心使用了世界上最环保的也是最先进的二氧化碳制冰技术运用其中，赋予速滑馆新动能。北京速滑馆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向南说， 同时这个二氧化碳制冰技术会给我们提供一块温度传导最均匀的冰，那么也就是它应该是一个最平整最光滑的。那么这块冰我相信会为运动员提供一个很好的竞赛环境，同时我们在整个场馆的空调除湿系统、 LED 体育灯光照明系统，以及甚至是我们的音响等等各个方面设计中，都为运动员创造好的成绩，去竭尽我们所能。当然我想最快的冰要真正实现，我们能不能成为平原最好的成绩，甚至有朝一日能够超越高原最好的成绩，我也这么期待。 我看这个冰非常好， 国际制冰师来自加拿大的 Mark， 他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好的朋友， 还有他的团队。几年来他几次来到了我们的场馆，贡献了巨大的力量。我想这也是我们北京冬奥开放办奥的一个具体体现。在我们的冰丝带建设过程之中，实际上我们也综合了各方的技术优势，首先立足于我们中国方案的解决，但同时我们也海纳百川，广泛地引进了一些好的技术，尤其是人才。我相信在我们2022年真正办奥的时候，Mark 和他的团队也会跟我们战斗在一起。 说到冰丝带建设中的整个中国方案，国家速滑馆在编织天幕的时候，最后选定了国产的高繁密闭锁。这个建设成果还带动了钢索这个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国内很多的大型的公共建筑已经纷纷开始采用这种锁面屋顶。吴晓楠说，冰丝带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科技成果。 还有我们的这个曲面玻璃幕墙，从设计的时候大家就觉得非常新颖，但是实际上整个的实现过程、制作、安装都蕴含着我们非常精密的高科技。制冰里面也是在制冰设备和制冰技术整个可以说是一个研发的过程，而且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2项专利组合，并且未来这个正在申报的专利还在过程之中，所以我们也特别高兴在整个奥运建设过程中能取得这些科技成果。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